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，最爱的女孩。 音乐人和雨天的故事，冰雨记录的是刘德华从否定到被肯定的过程，而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来听汪峰，对，就是那首在雨中。汪峰的故事好像必须从鲍家街43号乐队说起，这里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地址，但是鲍家街43号之所以是鲍家街43号，主要还是因为那些年汪峰在这里写下的歌。后来的那张《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》的专辑曾经被认为是他背叛摇滚的转折点，但是后来结果证明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，这是当中的一首歌，一首情歌，原来也可以这样的爱憎分明，风卷残云。 在这场稀里哗啦啦啦纷纷扬的雨中，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紧紧相拥，在一间甜蜜的疯狂的公园取得经典，我们还能不能像昨天那样抱在雨我们来。